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新电影剪辑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电影《恐怖的阴谋》的录音剪辑。 是我，我已经决定了，我想把这件事赶紧了了，我们得马上见面。 老地方见怎么样？ 好吧，好，一小时能到那儿吗？我老担心被人盯上，这我受不了。 听着，把东西交给我，越早越好。 但愿我没做错，再这么下去我受不了了。 现金付款我安排好了。 千万别这么做，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从不在乎钱。你听着，这件事太危险了，受威胁的不光是我一个人，他可能危及几百万生命。况且我不希望我儿子受到牵连，受到伤害，我不希望。 这事儿快结束了，一小时以后见。 好吧。 开车小心点。 嘿，红灯的小手表示停下，你这傻瓜。 克里斯是劳伦斯·金博士的独生子，父子俩一起生活平静而充实。今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晨跑运动，可是他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 嘿，克里斯，今天用了几分钟？ 用了53分钟，最好的成绩。 哦，不错，孩子，有没有想过跑马拉松？ 那是两码事，沃特，我不行。 哦，不，你得有目标。就说我吧，你认为我的活儿很简单，整天坐在这儿看着大门，可我的眼睛受过训练，再小的东西也能看清楚，谁也别想混进来。 你这门房真不赖，我的 门房。不，我是门卫，别总是拿老眼光来看人。这儿有你家的专地，我替你签了。 哦，可能是给爸爸的国际牛类文摘，他会来取的。哦，对不起。 电梯上下来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身上穿着蓝色工作服，像是修电梯的，可是他刀子一样的目光却没有人注意到。 爸爸。 克里斯发现父亲颓唐地坐在地上，神情有些紧张，像是要大难临头一样。 没事，我去做些早点。 哦，那我先洗个澡。啊，我要晚点走，待会儿我想搭你的车，你不会反对吧？ 艾米，跟你说别一个人跑开，你怎么又忘了？早上好，Kim博士。早，克里斯。 嘿，马克维斯太太。嘿，小妞。 别这么叫我。 早，艾米。 你说4岁的小姑娘可不可以扎耳环孔，听博士？ 幸好铃响。小妞。 嘿， 下去吗？嘿。 这个星期我在研究所里什么都没干， 整天在显微镜下研究牛粪，是够呛。 你的学费就是靠干这活挣来的。 我念大学居然是靠牛粪奖学金。 妈妈，什么是牛粪？ 这孩子就是好学。 这一天的确与往常不同，电梯运行了几秒钟就忽然开始往下坠，下坠的过程当中又忽然被什么卡住了。 见鬼，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孩子？ 没事吧？ 没伤着吧？ 没事吧，曼格维太太？ 对，我没事儿。 哦，这怎么回事？ 都不管用了。 哦，上帝！来吧，宝贝儿。 我们一块把门拉开。 好 的。好，来。 哦， 夹住了 啊！什么？ 夹住了！ 哇！ 来，接着拉，使劲！哎，啊，使劲！又下去了，怎么回事？ 哎呀，见鬼！还有道门， 得了，快点！来，使劲！哦耶！好了，行了，使劲！ 又还打开了。 来吧，艾米。 我不想走，妈妈，我不想走。 好了，没事。 没 事， 妈妈，我害怕，我害怕。 别怕， 没事，我们得让你出去。 克里斯，你先上去，我把艾米抱给你，快。 来吧，宝贝。 克里斯先爬出了电梯，又把安妮抱了出去。当安妮的腿刚刚离开电梯的时候，已经受损的电梯钢索终于承受不住，整个电梯不可阻挡地坠落下去。 King 博士和安妮的母亲就这样随着电梯坠入了楼底。 妈妈，妈妈， 都结束了，结束了。 这突发的悲惨事件着实需要克里斯好好的冷静一下，理清头绪。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主人公，像假小子一样的姑娘吉米。她是这条街上的小偷，偷保时捷跑车是她的拿手绝活。 去喝个烂醉吧。 哦，好家伙，嘿，你可真是个公主姑娘。 对，我知道。 不，你是排名第一的公主，如果十分是满分，你得11分。 滚开，诺曼，我在干活呢。 好吧， 快走吧。 再见。 妈的，怎么了？嘿，好像是你新买的 CD 啊。 狗娘养的。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踩烂这婊子。停车，快停下，你 给我下去。 快停车，妈的，快停车，我认识你婊子，我认识你母狗。 滚开，滚开， 臭婊子，快停车， 给我下去。 下来，他妈的。我认识你，臭娘们，你死定了，听见吗？你死定了。 看来吉米这个活干得不大顺利，但总算成功了。可怜的是克里斯，他刚刚参加完父亲的葬礼，生活仿佛一下子变得灰蒙蒙了。父亲是他的偶像。 非常感谢你能来，太好了，真太谢谢了。 你好克里斯，我叫约瑟夫·威克曼。你不认识我，可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好朋友。这事我很难过，真不知道说什么。 谢谢你能来。 你爸爸是我的同事，合作伙伴。他没向你提起过？ 没有。 这没关系，他不是那种在家里谈工作的人。 啊，对。 他常提起你，一直说他为你骄傲。 谢谢你能来，我真对不起啊，我得走了。 好吧，克里斯，其实我并不想谈，这会儿谈不太合适。可我们整理了你父亲的一些文件，做了一些清理工作，我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我们得找到它。你没看见什么吗？ 没有。 当然没有。好吧，我再一次表示哀悼。 你能来很感谢，谢谢。 克里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看见了自己以前送给爸爸的那块钢表，表的背面还刻着自己的留言：“送给爸爸，爱你的克里斯。”这时的克里斯还没有意识到这次的事件并不是一次意外，而父亲的死也并不代表一切都结束了，恐怖的阴谋还在继续着。瞧，他家的电话已经被人装上了窃听器。 嗨，我是先驱报的江·里普林， 我找亚历山大·金。喂， 他死了。听着，我现在 正忙着。你是克里斯对吧？ 对。 听着，克里斯， 我跟你父亲联系过，我们本该星期五见面，他要带 东西给我。好吧，你有没有收到过信件或者小包什么的？ 一个小包？ 对。 不不，这儿没小包，什么都没有，没有。 听着， 我们得谈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知道百老汇街和第三街交叉口的餐馆吗？ 我并不想对你无礼，可是我不认识你。 你能不能去那里见我，克里斯？ 干嘛？ 能去见我吗，克里斯？ 好吧，行，我去。 3:30见，百老汇街和第三街 交叉口。 事情显得越来越奇怪，克里斯下午如约去了那家餐馆。 这儿从早到晚整天忙个不停。要什么？ 哦，好啊，我要份鸡肉三明治，带麸皮的，要新鲜的，有吗？还要加点芥末，别加蛋黄酱。还要有没有新鲜的西红柿？ 新鲜的也有。 好吧，还要两份生菜和一杯低脂牛奶。 先生，我想那鸡是人工孵化的，这没关系吧？ 没事。 那个先驱报的记者一直都没有出现，克里斯等来等去却认识了吉米。 我最恨蚂蚁，单个的蚂蚁看起来没害处，可却是祸根。蚂蚁从不单干，只要看见一只就会有其他几百只在等着你，一只一只一只地爬着。我可不是什么蚂蚁专家，我也说不太准。 什么？我认识你？ 是的，我们是高中同学，你是橄榄球队的，我是啦啦队队长。你那时候对我有意思，可从不敢约我出去。对，我们各走各的了，可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就是命运，又让我们见面了。你相信命运吗？ 不不不，你是开保时捷的姑娘。嘿嘿，你差点撞死我，这是我的。 我开得起保时捷吗？嘿，叫人吗？汉堡包、炸土豆、咖啡。 听着，我并不想对你无礼，可是我正在等一个人。 好吧，等你朋友到了我就走。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我没说过我叫什么。Grace， Grace King， Grace， Grace Kelly， 王菲的名字。我朋友都管我叫吉米。这并不好笑。你常这样？ 你是指笑？最近不了。 怎么了？ 这是私事。 私事？ Please， 我们是高中同学，还差点谈朋友，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瞒的？ 有什么线索吗？他们在电梯缆绳的残留物中发现了少量的铝合镁，是铝热剂。那些文件怎么样？被抹了？那么就不是事故。要我盯住那孩子吗？就像盯个欠债的。他是个大学生，派人跟着他，而且那人得了解大学生们经常去哪儿。 他现在也许很危险， 所以你得帮他脱险。 我13岁那会儿，我爸爸被人用台球杆敲死了，死得很惨。可我想死人是不会计较的，死就死了，对吗？ 对。 你妈一定不好受。 她生我的时候就死了。 哦，苦命人。 哦，看来她失约了。今天跟你谈得很愉快，吉米。 我也是。Hey, please， 红灯的小手表示停下。 克里斯刚一出餐馆，就被一个穿工装的人劫持到了卡车上。 见鬼！ 这一幕刚好被餐馆里的吉米看见，他赶紧跑出去偷了一辆出租车，追了上去。 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弄坏没有？ 你说什么？ 在哪儿？他妈的在哪儿？你跟那记者说的小包， 我不知道。 说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你想干嘛？等一下，对了，你就是公寓里那个人，那个修理工，对吗？啊，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你。 想想别的。 啊！ 我看你往哪跑， 我可不想再问了。 吉米把车开到了卡车的前面，又猛地停住，把卡车狠狠地撞了一下。 弄啊！ 瞧瞧他干了些什么！ 吉米故意造成混乱，引起路人的围观，趁机把克里斯拉下了车。而受到惊吓的克里斯抢过劫持者的枪，显得非常激动，以至于被警察认为是他要持枪行凶。结果吉米和克里斯都被带回了警局，而那个真正的凶手却被放走了。 喂，刚才有人想劫持那孩子。 先生，你要我采取行动吗？ 我重复一遍， 要我行动吗？ 听着，不要采取行动，盯着目标，然后向我报告。 先生，那孩子差点被杀，我想我们得救他。 泰德斯，我们雇你用不着你想。我重复，盯着目标，这是命令。 没异常情况，枪里没子弹，枪号看不清了，枪上全是那孩子的指纹。你不太乖，吉米。 我的老天哪，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偷了车，毁了它，你把那辆出租车给毁了。 你给那个记者李普利打电话了？ 对，我打了。 那他怎么说？ 他办公室里的人说他出去跑新闻了。 这不可能，他说好了要见我的。 好吧，也许他跑出去洗衣服了。 于是你挥着那把枪。 我没碰那枪。 别跟我顶嘴。你想跟你爸一个下场是吗？伙计，你太会给我惹麻烦了，我不想老护着你了，你懂吗？我不想再这么护着你了，这是最后一次。 上次你也说是最后一次。 我错了，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懂了吗？啊，你看着我，你听懂了吗？ 懂了。 好吧，那我们说的明白些。一名维修工，你父亲死的那天他在你的公寓楼，后来这同一个人劫持了 这个疯子。他劫持了我，懂吗？他还把我当烟灰缸。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电话内容，还知道我住在哪儿。我只不过是保护我自己，懂吗？ 你还说他在找些资料，一些你父亲也许已经或者还没有交给一个记者的资料，可碰巧那记者我们找不到。听着，结论是，克里斯，你胡说八道，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嘿，艾克森，我说你得把我从这儿弄出去，你他妈的别忘了你是警长。 我叫阿历克斯，懂吗？阿历克斯，你别满口脏话，别想让我放你出去，小姐。那孩子是谁？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等等， 我父亲葬礼上还来了一个人。 我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我们得找到他。你没看见什么东西吗？ 他也问了小包的事。 啊，当然没有。好吧，我再一次表示哀悼。 谢谢。 那他有没有给你名片？ 没有，可我记下了他车牌号码。手铐能解开吗？ 我考虑一下。快说。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你还在装蒜？ 好吧，那个大学生是个胆小鬼，看上去很有钱，他被人绑架了，我想救下他，没准能领赏。 你挺会找好运的。 正巧碰上这机会，救出那小傻瓜，能多赚点钱也没什么不好。 他给了个车牌号，我们查过了，是中央情报局的。 牵涉到中央情报局，这事可就复杂了。警长阿里克斯不得不另做打算， 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而此时中央情报局也在调查那个凶手的情况。 Timothy Strick 是个雇佣杀手，谁付钱他都干。他是个好手，是我们训练了他。他以前是局里的机修工 Lawrence King， 现在看来他的死很有可能跟 Strick 有关系。显然 Strick 没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看来我们在和他找同一样东西。上头命令我们现在只做观望，我看让 Strick 打头阵。King 的儿子，现在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让他一个人在外头，有他做诱饵。各位先生们女士，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请小心行事。啊，Jim，你总算赶来了。对不起，你查出那姑娘的身份了？ 查出来了。 她是谁？ 当地的小偷，无名小卒，用不着担心。还有事吗？ Lawrence King 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儿子受到伤害。 警长阿里克斯把吉米和克里斯带到了一间不起眼的房间。 哎，听着 X， 阿里克斯，这么做有必要吗？我根本不认识这孩子，我能照顾好自己。 你闭嘴行吗？不错啊。 是啊，不错。旅馆的色情片看腻了，可以玩拼字游戏。只有一张床，你得睡沙发了。 我这点预算能让你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这年头8块钱可不算什么 啊，没准你们会很舒服的。长夜难熬，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一定是佐诺斯基，你们对他客气点，再过5个月他就要退休了。 显然克里斯到哪儿都甩不掉那个跟踪他的人。 天哪 ，X 儿， 快离开这儿！拿着，这次听我的，听我的，拿着，快 快快走， 快！ 阿里克斯就这样被白白的打死了。不过，他也不是这起事件的第一个牺牲品了。幸好吉米和克里斯跑得很快，没有立刻被打死。 你想干嘛？这什么？你疯了吗？你回去了能干嘛？你回去了能干嘛？ 我要打死那个狗杂种！ 行了，把枪放下！你疯了吧？ 我要为阿里克斯报仇！ 你疯了吗？快把枪放下！ 你想怎么就这么逃了？ 对，我要接着逃！快把枪放下！你小心点！ 关键时刻，一直在暗中监视并保护克里斯的中央情报局的黑人特工 Patterson 开着车冲了出来。 过来，快上车，快走！ 可是受够了！ 你在干嘛？ 你想的是谁？ 你这是在干嘛？ 快告诉我你是谁！ 中央情报局特工 Patterson。 中央情报局？ 对对。 怎么回事？中央情报局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哦啊！快停车，停车！ 快 停车！ 闭嘴！闭嘴！ 这是高速公路， 一切我会出卖你。 停车！快停下！ 该你死！刹车失灵了！ 什么？什么？ 车停不下来，前面没路了，下车！刹车！ 什么？什么？ 快下车！跳！跳！见鬼！ 吉米和克里斯及时跳下了车，逃过了一劫，而特工派特森却开车冲进了海里，可没等车完全掉进去，就在半空中爆炸了。 还好吧？ 我一点不好，他们好像是冲着你的。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我们？ 是啊。 你干嘛要说我们？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离你远一点。 可你要听我说，他们在追我们俩。 他们在追你，他们没追我。他们追我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说完了啊？他们早盯上我们了，对吗？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的人只有那些警察。你要是想走，那就请便吧。 你爸跟谁有牵连？为什么人人都会对那个小包感兴趣？ 我不知道，要不我早就告诉罗斯了。 闭嘴！我不许你提他的名字，你没资格提。要不是因为你和你父亲，他也不会死。你这个杂种！ 嗨，失去亲人朋友的不光是你。 两个无助的年轻人，此时此刻，也许只有共患难，才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 Patterson 有家属吗？ 是啊，他有。他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可不错。 哦，上帝，那个孩子有消息吗？ 他和那姑娘都没影了，不见了。 那个 Strick 什么事都抢在我们的前头。 什么意思？ 哦，有人泄密，这没错。 他们把这当什么了？报警电话？先去报。 我找江·利普里。 他跑新闻去了。 我知道他在跑新闻，可是我必须跟他谈谈。对，急事。我要 他的地址。 对不起，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向人透露职员的电话号码 或者家庭住址。 听着，你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个政府机构吗？对，好吧，我是特工 Patterson。 哦，你得了。 是我，你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你。虽然窗户是半开着，可孩子们还是砰撞开它，砸了那熊的脚趾头。不讲了，不，我得挂了，我得挂了。跟妈妈说晚安，说我爱她，也爱你，我爱你，再见。哦，孩子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你和你妻子想过要孩子吗？ 我没结婚。一个自称 Patterson 的人刚才打电话给先驱报，要离普利的地址。 那个孩子扮侦探真行啊。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监护起来，你看怎么样？另外想办法把问题解决了，帮他摆脱 Streak， 不然太晚了。 是我直言，先生，你怎么解决问题？我知道你很担心，你很累，都快疯了，可这会儿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这是命令，记得吗，先生？ 你失控了，基努，你知道吗？你无法控制整个形势，你很清楚，我们没法保住他的安全。你别跟我谈什么命令，也别跟我谈什么感情。 厅长，我不会按你的主意干的。这件事，你的办事方法对我行不通。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听都不想听。 先生， 你总有说不完的道理。哎，别担心，我支持你， 这我不怀疑。 为了弄清真相，吉米和克里斯来到了先驱报记者朱恩·利普利的家。 干嘛？你想要撬锁？ 有我和你搭档，什么事儿干不成？ 你胆子倒不小，干脆按门铃吧，屋里有人怎么办？那你是窃贼？ 窃贼？ 对，是啊，窃贼，小偷，就是那种夜里闯进人家家里头偷东西的，偷人家的录像机呀、搅拌机，还有烤炉。 我偷保时捷。 哦，你偷保时捷，那两码事了。你真该为此感到自豪。这地方越来越让我觉得凶多吉少。 对，我也是。 我们到别处去看看。 好的。 哦，电梯。早知道就不用走了。我们真要往这儿走吗？ 一股什么味儿？ 我什么都看不见。 等一下， 他们掀开一道帘子，竟然发现屋里的电线上吊着里普里的尸体。 实在好新闻就是在接货。 快走，快走！ 可以留言，我会回电话。 克里斯吓坏了，电话里的这个人怎么知道自己在这儿？ 我是 Weekman， Joseph Weekman， 你一定记得， 在你父亲的葬礼上我们见过面。克里斯，我知道在经过这么些事以后，你很难相信别人。 我说，你那个主意不错。 你给报社打电话，假装是 Patterson， 可我希望你是向我们报信。 克里斯，你来接一下电话好吗？我说， 不管你在哪儿，来接一下电话。我知道， 我应该见面那天就跟你谈这事儿。可事情，你要知道， 很复杂。 事情很复杂，这种解释太含糊。我们走吧，走吧。 克里斯，你听我说， 你很危险，你处境很危险。 除非你马上接电话，不然我没法帮你。有一个人是个危险分子，非常非常危险。 他在找一件他认为你爸爸给你的东西。克里斯， 我能帮你，只要你相信我。 也许他能帮我。 你要是接电话，我们俩都得死。 你父亲是 我们的人， 我是他主管， 他上司。 你爸爸是个间谍？ 我爸爸在实验室工作。 我们一起共事十年了。 他为农业部工作，他是用牛做试验，就这么回事。 他遇到点 麻烦，有人认为他把机密情报出卖给了我们 国家的敌人。 撒谎！ 可我要你知道，这事儿我根本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曾经一起为他澄清过， 这我不相信。 有人在家吗？ 那个凶手又出现了，他真是无处不在。 行了，孩子们，我知道你们在。 聪明的克里斯赶紧带着吉米坐着直通卧室的电梯逃了出去。 快快跑！ 你好吗，诺曼？ 你们俩没事吧？ 我一向没事。 你呢，克里斯？ 对，我还行。 我说克里斯， 我不想谈这事儿。 每个人都有难言的苦衷。我儿子很快就要参加律师考试了，我知道他头一次就能通过，可我却无家可归。他说过 让我跟他一起住的，也许我会的。公主，能跟我一起跳个舞吗？也许已经轮不到我了。 好啊。 嘿，你跳舞就像我爸爸。 谢谢。 而你，吉林，跳得像牛仔。 哦，至少我还算跳舞。还行吗？ 行。 你以为我不会跳？ 我看你不会跳。 是吗？ 要不你怎么一直坐着？ 是吗？好吧，那我就让你看看，看看小伙子是怎么跳的，让你看看小伙子喜欢什么。 我失陪了。 新式沃尔斯，让你领教一下。别以为夸你两句就了不得了，现在瞧我的吧。哎，怎么样？哇哦，你抓得可真紧，这小姑娘抓得可真紧，力气真大，像个打棒球的。这一定是你家的遗传。 什么意思？ 记得你说过你爸爸被人用台球杆打死的。 骗你的，我爸爸是吸毒过量死的。要是没有阿历克斯，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有我。 对， 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想我爸爸。 我也是。 快起来。 我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爬出来。我看我快要吐了。 你吐过了。 我衣服哪儿去了？ 在那儿。 怎么会在那儿？ 你吐在衣服上，我替你洗了。 你脱了我的衣服？ 我是想在你穿的时候洗，可再一想这不行，于是我只好辛苦一下。我那会儿眼睛是闭上的，你不用懊恼。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你饿了吗？ 闭嘴。 也许你想吃点东西吧。 闭嘴。 我们可以去个热闹的地方，进埋嘛。 你翻过我东西了？ 嗯， 你翻过我东西了？ 对，我看了你的驾驶执照，知道吗？我看进埋嘛是个很好听的名字，真的。 我不是个小偷。 哦，是吗？ 这表是你落在那家餐馆里的，你那次忘了付钱了。 啊，是这么回事。 是的。 你要有样东西，想把它藏好，没人能找到。 本市的好消息， 你会放哪儿？ 邮政员工的罢工终于结束。 到邮局去寄掉。 当谈判似乎即将破裂时，邮政官员及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为期3周的罢工。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傻的主意。 工会原先增长工资的要求， 还用问？ 克里斯忽然想起了出事那天早上一楼的门房跟他说的话。 嘿，克里斯，这里有你家的专地，我替你签了。 我的上帝，说得对呀、爸爸是寄给自己的。 从没听过的傻主意哈。 喂 ，what？ 对，我是克里斯。 等等，小心中了窃听器。 混蛋！ 两人又偷偷地来到了克里斯家的楼下。 我们从后门或者安全门进去。 可是安全门一般不用的，还有警报器，就为了防你这样的人。 你肯定东西还在。 我了解沃特，他一定会留着的。 那我们只要想办法溜进去，别让人看见就行了。 我爸死的那天，他说有个小包。 那个人一回头，克里斯发现他根本就不是门房，而是那个杀手穿上了门房的衣服。 他说还给邮递员了。那么干多傻。你有身份证对吗？ 这是我的事，放姑娘走。快走。 对，我现在去取小包。对，去邮政大楼死信科。 他们两个在我手里。King寄给了自己。还有件事，这事儿比原计划要难，你那份钱要减少。不，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为什么杀我爸爸？ 为钱，还能为什么？你父亲研制了一种抗菌病毒配方，我们想用在别的地方。 细菌战？ 哦，你可真聪明。 少说废话，我们怎么知道你得逞以后会不会杀我们？ 是不知道。 杀手把两个人用枪顶着带到了邮局去取包裹。 这样准行。在那儿。Chris， 记住，你别耍花招。 啊，有没有给劳伦斯金博士的邮件？ 身份证。 我还有急事。 人人都有急事，我一直说要是想看急匆匆的人就来邮局干活。 你能不能把邮件给我？ 克里斯很顺利地拿到了包裹。随后那个曾经在葬礼上出现过的中情局的约瑟夫·威克曼出现了。 你好，威克曼，把小包给我。 克里斯怎么也没有想到，杀手就是为这个威克曼服务的。什么父亲的朋友，多年的好友，全是一派胡言。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败类。 我这儿有很多朋友，不是一个人。 哦，威克曼，是钱分少了不满意？ 我费了很多心血，我绝不放手。 这可就太遗憾了。 是遗憾。 混乱中，克里斯又抢到了包裹。杀手怎么肯善罢甘休？他一路追杀，来到了地下室。克里斯逃避过程中，无意间碰到了腕上的手表，就是他送给父亲的那块。背面的表盖掉了下来，他竟然发现表盖的里边站着一小片电脑芯片。厮打中，杀手坠楼身亡。摔下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个包裹，不过封皮已经被撕坏，里面的农业杂志安静而无辜地露出一角。这时只有克里斯知道，所有人要找的东西，所有罪恶的根源，都在手表里的那块电脑芯片上。 这些海鸥捕食毫不费力，对吗？知道吗？这附近有个面包房，我小时候常去买面包，然后跑来花几小时喂它。Chris， 至于 Wakeman， 我知道有人泄密，可我以为是你父亲。对不起。 行了， 我查过那邮件，里面没什么，只是份农业研究手册。开了个玩笑。 对，是。 Chris， 谁发现你父亲研究的成果，那这人一定会发一笔大财。可要是落到坏人手里，他就可能成为一条危险的信息。谁知道呢？很高兴能再见面。 好吧，我也是。 杰米。哦，对了，有事就找我。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克里斯转身将芯片远远地抛进了浩瀚的大海。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我得念完大学 然后找份工作，是吗？ 张福玲，你怎么打算？ 不知道，只要他们还造保时捷。 你还会接着干？ 对， 挺不错。真的挺不错。 那么再见。 对，后会有期。 你有我。 啊，对。 嗯，对。嗨，嗨，等一等，哎，我是不是欠你顿午饭什么的？我想，啊，我是欠你，是真的。我欠你一顿午饭，锦麦麻。我真觉得锦麦麻是个好名字，知道吗？你头发披下来很好看，就像电影明星。你今天化妆了？你有没有见过我慢跑？当然那时候没坏人追，我慢跑你见过吗？见过吗？在我小时候啊，我爸爸常带我来这儿用枪打海鸥，然后烧了吃。那时候这儿还是个小公园，有个池塘，那可真带劲儿。一旦上了瘾，那就天天想来，所以我爸爸拿我没办法，天天带我来。 你不想歇会儿吗？ 不想，我总说个不停。 你请客， 我请客。嗯，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电影《恐怖的阴谋》的录音剪辑，主持人马欣，再次代表的编辑徐北威，感谢您收听。